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5集《大佬家族》，秦冉左手。慕莹已经下楼了，孟欣冉看到了也懒得叫他，直接略过那张老照片。眼角的余光看到那张老照片上的人影，孟欣然脚步一顿。 妈，我先挂了。 他跟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一声，就掐断电话，然后蹲下来，俯身捡起脚边的这张照片。照片上有四个人。他认出来，左边第二个人是秦冉，中间还有个老奶奶。左边第一个人就是刚刚叫她孟学姐的女生，右边第一个人是看起来有些冷的男生。孟欣然拿着这张照片，不由眯了眯眼。在学校这么久，他自然听过关于秦冉突然休学的一些事情，其中不少传言因为秦冉他外婆去世，他忍受不了这个打击才休学的。消息不是特别可信，可偏偏孟欣然知道秦冉确实是他外婆带大的，而秦冉也确实是在他外婆去世后才休学的。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秦冉很在乎他外婆。孟欣然看着这张照片若有所思。 表小姐，您还不去休息？ 楼下张嫂端了一杯牛奶上来，疑惑地看了孟欣然一眼。孟欣然立马把那张照片塞回了兜里，他沉吟了一下，然后点头，不动声色地开口： 这就去休息。 与此同时，秦宇的房间，他正在跟戴然打电话。戴然的声音微低： 再过两个月就是协会考核，你在这些学员中拿到第一名肯定没问题，到时候我会让魏大师推荐你到 M 州小提琴组织。 要给 M 州组织推荐人选，戴然肯定是没有这个资历的。数遍整个小提琴协会，也只有魏大师有这个本事能跟 M 州的人联系上。今年小提琴协会的新成员挺多，但秦宇在这里面确实不算是天赋最出众的，可他却是最努力也是最有名气的，微博上他的粉丝也逼近1000万。提起这个，秦宇眸底也浮现一丝丝少见的傲然。 M 州跟京城都是他奋斗的最终目标。他刚洗完澡，此时正穿着浴袍站在落地窗边，拉开窗户，眸底氤氲着自信。 谢谢老师。 他跟戴然说了几句小提琴协会跟 M 州的事，忽然间想起晚上在宁威那里遇到的程俊。 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。 他微微眯眼。戴然也没有挂断电话，对秦宇这个徒弟他一向很有耐心。 你说 京城有姓程的家族吗？ 程？ 听到秦宇提起这个，戴然声音一紧。程，他只能想起那条巷子的四合院。秦宇看向窗外的树，声音有些无所谓的，很淡。 没事，就问问。我姐姐似乎跟一个姓程的男人走得很近，对方就姓程，还是京城人。 这个， 戴然以为秦宇惹到了程家的人，听到这一句，高高悬起来的心终于落下。秦宇的姐姐他有听过，跟程家那种家族根本就联系不上，他语气缓和下来。 程家有个大佬家族，不过我都没见过，应该跟你姐姐没关系。 听戴然这么说，秦宇笑道： 我知道了，那老师您早点休息。 戴然都没见过，那应该跟秦冉身边的男人没关系，毕竟对方是个医生。秦宇放下手机，就去浴室拿了吹风机吹头发。 吹完头发出来，手机响了几声，是徐瑶光。这次回云城，秦宇对徐瑶光没有以往那么殷勤了。他看了一眼徐瑶光发过来的信息，是他之前问徐瑶光在哪个学校考试，徐瑶光回了他 九中。 九中，秦宇就在横川一中本校考，他就没说什么。市中心别墅，城管家也戴着眼镜，正在看秦冉的准考证等一系列资料。 少爷，秦小姐在云城一中考试，后天我们先带秦小姐去看看考场，熟悉一下考场。 城管家翻了一下手中的本子，严肃地开口。程俊看了秦冉一眼，秦冉坐在对面玩手机，闻言抬了抬眸。 哦，不用，我跟我同学约好了一起去看考场。 他跟乔生还有林思然三个人都是同一个学校，云城一中，横川的百年死对头。城管家收起了小本子，点点头。 那明天让程默先送您去云城一中。 他想了想，又叫了厨师出来，让他认真地准备接下来几天高考生的食物。厨师点点头，然后认真记下。听到陈管家这么细致的嘱咐，他不由看了秦冉一眼，心里默默想着，就秦小姐那成绩，难道这么精心地准备好了食物就能考到京大吗？不过主人家的事情他也不敢多加议论，只在心里偷偷吐槽了一句。秦冉的手机这个时候响了一声，是陆兆颖的电话，约他打游戏。他想了想，就跟程俊说了一句，上楼打游戏。 陆少怎么这种时候还约秦小姐打游戏？这不是害秦小姐吗？ 程管家面色严肃地看向程木，语气中十分担忧。程木十分高深莫测地看了程管家一眼，然后转身去花房了。 小诗， 程管家拿着小本子莫名道。 程木最近是怎么了？ 施立明立马站起来摇头，声音十分恭敬。 程木先生总是很神秘。 程管家有些不明所以。6月5号，秦冉跟乔生、林思然约好了去看考场。云城一中几乎跟横川一中差不多大，有三栋教学楼。林思然跟秦冉是在同一栋教学楼，乔生在最后一栋，三个人一同去看了考场。云城所有高校从昨天就开始放假，今天已经贴好了考场，5号跟6号都可以来看考场，以免考生不熟悉路会耽误时间。现在正是中午，来看考场的人并不是特别多，云城校园路宽，能够看到一群人一群人的一起。 冉姐，我们去吃火锅吧。 乔生看着头顶的阳光，暗搓搓的建议。秦冉把鸭舌帽扣在头上，往下压了压，态度散漫得很。随你们。不远处一辆货车冲过来，秦冉一开始没有注意，直到那辆货车绕弯了路，朝人群行驶过来的时候也没有减速。他面色一变，不对劲。他伸手直接把乔生跟林思然推开。他们身后一群学生的尖叫声传来，场面顿时混乱了起来。秦冉没有动。他伸手推开了林思然跟乔生之后，也没有立马离开。这辆车不知道是预谋还是失控，秦冉抿了抿唇，只能想办法控制。然而目光在落到车轮底下的一张照片时，他眸中忽然一片血色。事情发生得很快，原本这辆失控的货车会冲入一群学生中，造成大部分伤亡，可当所有人回过神的时候，车子已经停下来了。秦冉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轮胎底下钻了出来，混乱的场景中没有人看清他的动作，只知道他手里拿着一张照片，左手跟身上都有血。 林思然被秦冉推开后愣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。 冉冉， 他冲到秦冉身边去看秦冉身上的伤。秦冉身上的血很多，尤其左手，林思然浑身都颤抖着不敢去碰。 冉冉，你伤到哪儿了？你 乔生面色也有些白的跑过来，一边拿出了手机打电话，一边把林思然拉开。 喂，冉姐的伤你别碰。 此时其他学生也从惊叫声中反应过来，有人报警，有人去看货车司机。林思然这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他惊吓得已经忘了哭，只盯着秦冉的左手。 乔生， 林思然的话已经说不清楚了。 你说冉冉的左手要是有事情怎么办？ 秦冉是横川一中的一匹黑马，所有师生都非常看好他，甚至不少人猜测他是这回的市状元。如果因为这件事左手受伤了，林思然简直不敢往下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